22: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6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一时段第一首歌由工作男左叶谦带出，叫做 Praise， 又是他送给我的那张 CD， 今天是 CD2 开始了。工作啊， 不用解释了， 对， 解释的让人心里更烦啊。 这是你想你送我 四年了， 你想你送我这 CD 多让人烦，你可 见你四年了你才想起来播。而且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不由得翻起了去年在这个晚上哈我们的造型。 看来去年的今天呀比今天 冷多了， 对，要冷多了。去年这个我都穿上皮夹克了， 大皮夹克哈， 是， 而且是他一个人的单独照， 嗯， 所以每年逢10月16号，我都给你单独来一张哈。 可以， 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看一下今天晚上没有穿大皮夹克，但是呢，面露慈祥哈。 看来 你像刚从澡堂出来似的。 你还真说对了，我去游泳去、 哎、 游泳，然后 你说我的直觉哈、 就是 沾水的样， 是是是， 你知道吗、 因为头发是蓬松的嘛，所以能看出来、 而且脖子也很白嫩， 你往哪儿看都 不除了脸就是脖子，你让我看啥 也行、也行， 然后就是绿色的衣服，绿里边的衣服 和豆绿色外边、外套， 那里边那个是那个手术服。 总之呢，今天晚上给慈祥的老嘉宾单独来了一张照片哈，也交换着1645红，快点出现，因为每天晚上我们都希望在外场，在新浪韩立微博上能够造成这档11年的老节目整个气场没有颓掉啊。 好的， 至少还有120条回复啊，就证明起码得有100个听众在听吧、 对对对， 所以呢，今天晚上一样啊，我们希望小树能够快快长高。这是我今天晚上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哈、 很安静啊。 哎，带错了，等会儿。 好，没打算这么安静是吧？ 对啊， 没打算这么，本来也想热烈一下的啊、明白了。 哎，这首歌嘛，对，开场的时候是要有点气势哈。 可以可以可以。 这首歌是来自赵雷演唱的《画点什么呢》。 这名字怎么叫画点什么呢？是吗？ 叫就是画画的画，我怕你以为是说话的话 啊、明白了， 就是画，来听听。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掉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上弯曲无际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 口画上一个月亮。 来自赵雷演唱的《画》，这是一首2011年的歌曲哈， 也就是7年前。 对，然后很抱歉，我之前真的没有留意到哈。以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推荐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还觉得是挺有劲儿的哈。 对，中间有一段我差点把它转到，就是也是能严丝合缝，可以直接转到女生的那段，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哎，有点这个意思哈。今天晚上我们还是会为您带去睡前的一些好音乐，还有暖文章和冷笑话。第一时段呢，欢迎大家入场，我们要找到一个场外的维持秩序啊，并且带动话题的听友，作为我们的红人， 对， 进入男左女右的家谱。 家谱，哎， 对， 想想 这样一个11年的老节目的家谱， 对，他都有祠堂了， 他不会再有11年了， 应该不会。 所以呢，这个越接近尾声时的红人哈，都是越弥足珍贵的。不过可以很开心的告诉大家，2019年啊，这档节目还是依然保存着， 还是 并且 标起来的， 对，并且还会出现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钟， 对， 一切照旧， 还是我们这个老时间段。 对，这是非常谢谢你和沉默的这个努力， 主要是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对大家捧场，大家识货，对大家品味一致 啊，怎么了？ 对啊，你再好，如果没有欣赏你的人，也白扯。 是，但是其实咱们仨在一起也是各自品味，品味一致。我刚才有点那个，有点没调动开神经啊。 我们是各有各的品味。 对对对，这首歌曲来自 Athlete， 歌曲的名称叫做《别摒弃》。 这歌啊，还是真是给劲啊！也不知道韩立在我旁边怎么了，手舞足蹈，噼里啪啦拍桌子啊！来自 Athlet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on't Hold Your Breath"， 别屏住气息啊！当然就是要释放了啊 ！Don't Hold Your Breath。 今天的开场确实都很热闹哈，就是有一种周末要到来的感觉，但实则呢才过了两天。 其实刚才这个 Athlete 这种歌曲的类型类别，有很多做乐队的朋友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比较直截了当，然后乐队有一些想法和功底的，就基本上都能配合成这个样子，然后就旋律写的稍微流畅一点，就是他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这个行云流水的这种 歌曲。我也喜欢，我就觉得重摇滚吧，我接受不太了。 这个还是可以的， 对比你那些哎呀就是吓人的音乐要好很多。 吓人 的哎，你有过那些在晚上对吧，我的听友们都有经验吧，对吧？ 那我还有上人的 呼呼悠悠的啊，玄玄乎乎的啊。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外国音乐家啊音乐人他们的这个脑海当中会有很多音乐的一些玩法哈。 对， 但可能以我们在这个国度里的理解来说，有点感受不出那种美来啊。我觉得音乐无论在哪一种状态里，它最终都会还原成一种人内心感受的美感。 它让你需要这个音乐的类别和它的功效性是必须得要 美 起来啊， 就是动听 美。对对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些是需要，比如说音起来、造起来、下起来，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都是音乐的类别。还有的是懒洋洋起来。啊，还有的是郁闷起来啊，就是颓起来，什么这都有啊，都有。 那都偶尔为之啊，大众意义上可能更希望从音乐中得到的是舒心啊、美感。看到了 Kiki Six 他的留言，真的是感慨，一定有很多和你有相似经历的听友。他说上学的时候呢，听了我们节目五年，工作以后呢，就很少有时间能听晚间节目了，原因是他要早起出门。他也如今不一样了啊。如今只要加班的时候，他的动力就是开车回家路上可以听男左女右。 太好了， 真的这种感觉来自陌生人给予我们的动力哈，真的也同样感动着我们。 这个加班然后呢根本无暇，别说听广播了，连晚饭可能都没吃呢，加班的很多朋友 这种感觉我有。就像你等着某一个剧每周更新几集对吧，或者说你一直期待的某一个节目啊、它真的是每天量很少啊、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哎，偶尔去感受一下，就像上天给你一个礼物一样，那种美感。 好在他还更新呢，我见着很多这个自媒体节目的朋友啊，就是一开始冲劲儿很大，然后我也觉得这还行，挺好，挺有意思，结果就慢慢他就不更新了，慢慢然后就没了。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你，其实有很多美剧也是这样的，美剧它这个收视率啊是那个播出率，然后他查一查看这个是有没有再接着往下做第二季的必要，或者是甚至是连第二季都没开呢，就是第一季还没怎么着呢就不往下做了。这种剧就是半路停的也有啊，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对，刚刚我想咱们一直都是男歌手对不对， 你说今天开始放歌的时候 都是男歌手啊、然后就哎呀挺有这种血气方刚的感觉啊、 起码是跳过那首一开场的 Bossa 的话，那应该都是男歌手、 还是有一个女的。 对 Bossa 开场嘛， 第一首歌我感觉就特别像是那种电影院开演之前 那是、你不算他 告诉你 不算他在内的话，他当 intro 的话，那你可能就今天欣赏的都是男人在唱歌。 我在想要不要 来一首女人的歌曲。 不，我还是应该把这个气势哈 接着来 一直延续下去。 好啊好， 这个第一时段呢就让这些血气方刚的流着汗的汉子们哈。 我不觉得这个 我有不是调调里有的， 可以 拥有那么多的男听友。别忘了你们少年时的模样，来自老狼模样。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不是烟火的聚散，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被竞争挥霍的愤怒，用平庸来交换。梦想的墙上 最初到拥抱一切的愿望。我们多漂亮，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记得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孩子一样。小的海岸泊着远行归来的船，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被悲喜交集的领悟，前进不换。远方，我们多漂亮，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记得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孩子一样。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 老狼真的永远都有这个同班男生的那种气质哈， 叮咣咣叮叮当， 就是诗歌的感觉。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我们多漂亮啊，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记得赢得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孩子一样"。 那时候真是啊，后来那个慢慢的变老了，然后皮肤变粗糙了，变得皱。褶皱了，这个可能是他对比之前的事情哈。 好吧，转个身，第二十段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 我们一起出发，迎着风去碰撞。

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6日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倩。 老嘉宾今天晚上在上节目之前游泳了，所以手有点潮。 哎，你说我刚才如果说点一下灭的话，那么我是不是刚才一直点在这？ 你知道人为什么要规定某个年龄段就要退休吗？ 嗯， 就是你的这个脑子和手的这个协调性啊开始下降。 我倒不是担心这，我担心刚才一直是亮着的。 没有的啦。好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虽然这个数字哈累积到了1645红，但是没有见到来求红的小伙伴的身影啊。没关系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啊，我们早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嗯， 先去让节目的正常的推进往前走着啊。 好嘞， 来。 嗯，其实还是没你姐姐啊，韩梅。对，没有她姐姐韩梅，连续2周半个月不来倒也挺清闲的啊，我们这里也清静。今儿还说一个这个小动物的吧，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只蝙蝠，啊，蝙蝠啊，咱们要正确发音，一只蝙蝠，脸上沾满了血，飞了回来。哎呦喂，洞里的同伴呀，都问他呀，到底去哪了？怎么弄成这么多血？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啊，然后呢，那只蝙蝠呢？被问的烦的不得了啊，实在受不了了，就说：“哎，行，你们想知道吗？你就跟我来吧。”然后他们就一同跟这个蝙蝠就一直飞呀飞呀飞呀。蝙蝠们呢，飞到一棵树的前面。这时，那只满脸是血的蝙蝠说：“你们看到这棵树了吗？”在场的同伴都回答：“哎，这看到了，怎么了？”可是我刚才就是没看到这棵树。对，我刚才就是没看见这棵树，所以吧。撞得鼻青脸肿，脸肿头破血流。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冷笑话，大伙儿您等着暖文章开始吧。 We capture pretty animals in cages, pretty flowers in vases.And rapture And doesn't the tree Write great poetry Doing itself So well Do you blame Monet?Gardens in Giverny, he captured and lovely Basho, his plunking pawns and toes, and rapture.Sound and word blessing or a curse, and rapture 就讲动物系列好了， 啊，对啊，我们就讲韩美系列啊，如同一如出一辙， 嗯， 讲这个动物、嗯、啊，讲你姐，这差不多，不一样的效果。 他有时候还不如动物呢。好，22:39啊、既然大家已经听完冷笑话了，也是卯足了劲儿在等待暖文章的开始哈。我们在暖文章分享之前呢， 我感觉是要砸场子，卯足了劲儿跟你轰下去，你一上来。 我们来欢迎一下1645红，他说啊，这个他现在加班加到吐血啊， 是 很辛苦啊， 这肯定的。 他从毕业离开北京到现在，一成不变的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听男左女右的暖文章。 哦， 你看，是不是我们卯足了劲儿的这个团队里的啊？这位朋友就叫做戴进1996， 叫戴进啊， 戴进 啊，真是真戴进啊， 特戴进啊， 行，1996戴进， 他还是我老乡呢，他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哈， 是， 好吧，今天晚上就拜托你了，但愿不要影响你这个休息时间哈。 你说这个父母取名字还真是带，真是带着你们那个 姓戴的名字， 对，姓戴的名字，然后直接一个前进的进，哎，戴进，那你要说。要姓好的话呢，好使。 哎，对，特别容易起到一些美的名字， 直接就是哎，起好使，那个叫带劲，这叫好使， 带感，带劲，是吧？ 多棒， 都会让人听上去就觉得叫你一次名字，自己都会浑身有了力量。好吧，既然你喜欢暖文章，那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呢，也是为红人量身定做的。其他小伙伴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哈。我个人是很相信这一点的，就是你的面相啊。它就是你的风水， 嗯，对， 你知道吗？ 这个面相直接就是代表着很多呢， 面相特别重要， 这个确实是、 啊、就是你要和面相好的人交朋友， 都不要看你， 对吧， 都不用看你家，对，都直接先看你脸就知道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境下环境下。 对，我们老说看脸，但并不是说只停留在表面的这个肤浅的颜值上哈，它更多的是一个人的舒服的感觉哈。来听听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的面相就是你的风水。虽然人人都有一双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但面相却有好坏之分。比方说，有的人是剑眉薄唇，一看上去就凶神恶煞，可有的人门庭饱满，一看上去就亲切近人。常言道，相由心生，你的面相其实就是你灵魂的模样。文学家壮一曾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你的生活习性，你的过往经历，你的气度与品行，全都会写在你的脸上。你的面相就是你的风水，你过得好不好，看你的脸就能知道。你的面相就是你的生活。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前总统林肯面试了一位应聘者，但是林肯拒绝录用他。旁边问为什么，林肯说，我不喜欢他的长相。旁人解释道，长得不好看并不是他的过错呀。林肯说，应聘者紧皱双眉，满脸愁容，丝毫不自信，并且头发乱糟糟没有打理， 衬衫也是皱巴巴的，可想而知他的生活是多么糟糕。这样的人怎么能胜任工作呢？他说，一个人40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但40岁以后的脸却是自己决定的。一个人要为自己40岁以后的长相负责任。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的男主角只有一件衬衫，他每晚回家后都把衬衫洗好晾干，第二天再熨平整衬衫，梳整齐头发，精神百倍地去上班。上司看见他每天都如此认真对待工作，于是把更多机会给他。故事的最后，男主从一名普通的业务员变成知名的金融家。俗话说得好，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欣赏你优秀的内在。一个人的面容和着装是展现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有的人就越活越年轻，有的人却很快变老。保养不是关键所在，懒惰才是。拥有一副好面相，福气和运气自然也就来了。你的面相就是你的经历。1996年，刘心武在书店看到一本《黄金时代》，越看越好看，竟然就站着把它一口气看完了。刘心武决定约王小波出来见见。初见王小波，第一眼觉得他平平无奇，聊着聊着觉得他长得特别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王小波越看越顺眼。顺眼其实是因为感受到了王小波的气质。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他看过的书、走过的路和见过的人，这些经历会慢慢渗入到你的脸庞上、眼神中和语气里。木心曾被关押在昏暗、潮冷又满是污浊的地洞里，可出来那天他头发一丝不苟，面带微笑，腰板挺得笔直，依旧优雅至极。人们都难以置信，实在是和那些衣衫褴褛、神情颓废的人太不一样了。时至暮年，木心拄起了拐杖，人们依旧喊他优雅的老头。这就是气质，你经历过的苦难，你包容过的世事，你走过的岁月，都会历练成睿智、优雅、大气、温柔，成为你一生的面相。你的面相就是你的性情。如今太多人想要通过整容得到美貌和俊俏，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古人在《礼记》里就曾给出说法，有和气者必有余色，有余色者必有婉容。曾听恩山寺方丈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女子千里迢迢来到寺里诉说苦难，人人对她避之不及，说她相貌凶狠，让旁人畏惧又厌恶，她感到痛苦不堪，问如何能解脱。方丈说，很简单，先去雕刻一尊菩萨像给我。女子为了雕刻菩萨像，搜集了大量关于菩萨的资料与图片。泥像易碎，不好掌控，她需要耐心雕刻，时刻想着菩萨的慈悲。不知不觉，她的言行举止发生了变化，温和待人，耐心听讲。她也发现周遭的人竟变得喜欢来串门与她亲近。他这时才明白，方丈让他雕刻菩萨，就为了让他学会菩萨的慈悲和温和。相由心生，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块田，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和气纷争处事少，微笑待人朋友多。温和的人 一定有一副好面相。想要一副好面相，首先从日常生活习惯开始。不是要有多么豪华的衣服和昂贵的首饰，而是穿戴整洁，锻炼身体，展现良好的精神面貌。其次，历练世事和丰富内心。居里夫人曾经说过，你40岁还不漂亮，只能责怪自己，因为你没有往生命里注入新的东西。最后一点是善待这个世界。有句话说，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意思就是一个人的相貌会随着内心的善恶而改变。希望你修得一副好面相，坐拥一块好风水。男左女右，让我们一起共勉，都有好看的脸，舒服的感觉，慈悲的心肠，这样就会有很多人喜欢你了。 这首歌写给你听，希望你不要忘记，都是我的真心真意，完全为你，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是否我该值得庆幸，因为是你。我一个人走过很多夜晚，我一个人看过很多星空，这些年因为有你我才觉得温暖，只是你不知道我的存在。这一首歌唱给你听，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好多好多的日子里我一直注视你，这首歌我唱给我听，也代表我的心情，那样爱你的心情，你是否有一点在意。的真心真意，完全为你，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是否我该值得庆幸，因为是你。我一个人走过很多夜晚，我一个 请你不要忘记。 非常柔和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我喜欢你。这四个字命名的歌有很多哈，基本上都会唱的人很能够觉得感同身受吧，因为都有过喜欢一个人的那种心情嘛。 就是我喜欢， 我喜欢你 啊，我喜欢你。 对，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告白的，而且它没有在什么特殊的二月十四啊，还有七夕，而就是在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日子当中哈、啊，我喜欢你，这事儿我得告诉你。 这也行啊。 嗯，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其实我非常认同啊，但是我对其中有一句话，不是以前说三十岁以前的长相是父母给的，三十岁以后是自己修来的， 不认同。 现在怎么又变成四十岁以后才是自己修来的？三十四十岁以前还是父母给的， 这不时间往后推了吗？对吧？ 就是说 现在怎么 还可以再赖父母十年？ 对呀、啊，现在怎么现在大部分朋友你怎么可能三十岁就父母就是离你而去呢？啊，这是不可能的，对吗？ 他不是指那个离你而去，是说他从小给你的那副面相啊。三十岁之前，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好看的话，那是父母可能这个他们的遗传啊基因在你的脸上就是那样的显现。可是人真的会通过自己的内心的修行哈，改变你的面相 也没关系， 真的会改变。 反正你也不会守住他多久，再过二十年十年的又是一副样子，就是这样的。人都是每十年变一变，每十年变一变， 但是 很少就是说看见你这个三十年没怎么变啊，这个也是 也当然有啊，太多了。您这也变了吗？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你说实话，你仔细看呢，他还是你看他以前的，对他还是多少都是有变化。 但颜值一直在线，因为你知道，就我其实后来理解这句话是四十岁之前，或者说三十岁之前，大家都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对 对不对？没有什么绝对的，他看上去很老，他看上去年轻，但是四十岁之后，同龄人之间就会拉开很大的一个距离，对吧？ 有就是忽然身材上的变化有很大的，这是我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之前的那些刚才老狼唱的我们真漂亮呀，是吧？我们 真好看， 对，我们真好看呀，我们的这个一张一张的纯真的笑脸，这个你确实你还都可以保有，但是你这个身材你是没办法，身材走样就是走样，就是你要变成油腻中年，那就是油腻中年，那没办法。 可是你要看看周润发，一个六十多岁的。 哎，我记得他前两部戏开始，我就觉得他，开始瘦身，塑身就又见效了。我觉得这个真是厉害了，这真是老当益壮，而且真是老艺人给你们做一个榜样。怎么叫做真正的这个？我就值这个票钱，我就值你们称我一声影星，因为我影星我就影在这里了，我这星我就星在这里了。 对，刚刚九七四七七网也在说哈，那部很好看的无双电影，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真的建议你走进电影院，而且不要剧透。我跟你讲，我是在十一黄金周看的，然后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我是切记这一点，我绝不会说任何一点跟剧情有关的东西。 哦， 因为这部片子还是在编剧上非常用心的哈。 据说编了十年。 想知道的话，你肯定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带劲了哈。 对，不能剧透。 带劲1996，带劲啊！他是在沈阳皇姑区加班呢啊，忙着写稿子啊。 哎呦嚯！ 沈阳皇姑区应该很冷了。 嗯。 最近我看到那边的温度最低温度已经降到零下了。嗯，北京还好，虽然昨天的一场秋雨，但是今天的感觉还行，没那么冷。 所以我们还是穿的还可以，不至于穿上秋裤吧？是。还是穿的比较单薄的，你看我今天也就一身运动衣。好，接着来一首一首 来走 来一宿，不 知 道吧？ 是因为戴季1996是东北人 啊， 你要送给他一宿什么歌？ 来一首波萨诺瓦，叫做《他难道不可爱吗》？Don't she lovely？ 怎么会？第三十等级。 But isn't she lovely from love? Isn't she pretty? Truly the angel's best. Boy, I'm so happy. We have been heaven blessed. I can't believe what God has done.Same face Aisha, the meaning of her name. Blondie could have not been done without you who conceived the one that's so very lovely. 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回到那个纯粹黑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这样一老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0月16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场外的小树已经长到了1.5米了。 20多岁的时候真是也没敢想到，现在40多岁的时候能来一堆朋友在这儿聊天，每天晚上 怎么突然间跨越到这个感受里了？ 因为你刚才说的23:02，我在想20多岁的时候你不会犯这错误。 来看一下带进1996，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啊，真的是我觉得我的老乡哈， 是在沈阳的一位朋友，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82位人士。 太好了， 我最新关注的是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 终于关注人近百，这是一个好事情。 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我是王梓彤呀。 哎，你千万别像后来我们那样一关注上千、1500什么，这就已经 这太可怕 了。 谢谢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啊，愿担当红人的记忆能成为2018年第4季哈带给你的一些难忘的回忆。 对， 话说到沈阳这件事情哈，我想到了，你知道北京通沈阳的就是动车 啊越来越快了， 高铁将会在年底啊就是真正的试运营，然后从明年开始北京到沈阳将会是2.5小时。 两个半小时，你们想想， 2.5小时啊！ 呜， 我回去吃 个中饭，再回来都来得及。 当然，那个当地城市不能堵车啊！你从这个火车站跑那儿堵车，堵了三个小时，那也受不了。 不太会的，真的，我们那边跟北京比起来还好一些哈。 这边堵车一堵一个半小时到你家，那也是常有的事儿。 对，尽管可能是在北京东站哈，它就不是大家离得近的北京站、南站呢，或者是西站，而是在东站。但是我觉得无疑对在北京工作的东北人，尤其沈阳人啊，有很多的这个 是 心理上哈， 太多的利好消息。你看，你一下你想回家看看，就回家看看啊，因为两个半小时还是人还是花得起的这个时间。 对，我的概念就是，无论他在哪里，只要在北京，我去到那里就提供给我一种选择嘛， 是一个周末的事情。 对，尽管有人说啊，你赶到那儿你还有一个多小时，你还不如坐这个可能在南站的高铁。 没错，我就是说算在室内的时间，你算进去的话，可能就是来回也得四五个小时，对吧？但是呢， 那不就跟你去机场一样吗？对不对？ 不是，但是我想的不是这个问题，我想的是你可得把票一开始往返买好哦。 都是这样的， 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你只去乌奎的话，你真的是没有保障，因为这个票应该很紧俏。 对，小伙伴们都说， 对， 撸串吧，啊，一起回来铁锅鸡， 对， 好不好？ 我直接到车站接你， 冷面等你 呢，直接就撸串去。对， 哎，在晚上不要说吃哈，好吧，继续，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第三十段的陪伴。这首歌是一首老歌翻唱，来自许飞。当初这首翻唱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对唱歌曲，我的世界。嗯，还记得吗？ 冬也无所求，春来冬去，只为编一个暖暖的理由，好让你我能相逢，好让笙歌都沉默，所有繁华笑容都只是路过。日也无所求，暮也无所求，日出日落只为点一盏不灭的梦，照亮你在天地游，照亮你能来找我，因为我的世界只有最多。两颗心一杯酒，最要醉的与你相同，仿佛我无力承受，伤痛相思那么重。爱可追，情难逢，且慢小心每次珍重，莫让半边乌云遮住了月空。海也无所求，山盟海誓都化作一阵熟悉的春风。今生再也不远游，今生再也不漂流，因为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再唱完 Isn't she lovely 她不可爱吗，以后接着来自Paula Sandro、这个歌手我们之前在 CD1 里边已经尝试过啊，见识过他的拉丁美妙嗓音了，他又为大家献上一首老拉丁爵士啊。Paula 给大家唱的另外一首歌曲、 对，第一 Congregado Congregado、 您再把这首歌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就是来自， 我怕您老是不断的补充， 来自 Paula Sandro，名字叫做，歌名字叫做 Congregado。 OK 啦， 好、 OK 啦， 对对， 你确定 好、 你不会再说了是吗？ 不会， 我想想啊。 刚刚 这个 Paula 呢，他这个拼呢，拼法是 P-A-U-P-L。 哎，你就属于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让你发言你不发言 啊， 问问题的时候你 老师最不喜欢这样的学生， 最烦这种了，然后呢不让你说的时候你交头接耳， 是 对吧？ 是嗯， 看样子是不会说了，然后在这首歌之前我播放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许飞翻唱的《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对， 你看这几个字儿啊， 这是你喜欢的一个歌手唱的你最喜欢的一首歌。 哎呀，若翔哈，这个晚上呢我不能把你说的那个面馆名字说出来，但是确实哈，这家面馆在东北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哈， 手擀面是吧？ 不是。 那这那他做面条有什么特殊的啊？卤子是吧？ 不是。 那到底是，那你总得有一个， 他是抻面， 那看来是他的手工艺啊。 丽姐，哪儿哪儿面馆等你啊。 行， 这家面馆在沈阳应该是有很多家连锁店啊。就是以前我跟你讲个小这个链接一下哈，就是我最早对于抻面的概念啊，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东北，我是在抚顺，然后那儿呢有一，就是在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抻面馆。 你看着它越抻越细，越抻越细。 它店非常小，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一进去就会哗，这个哈气就笼罩了。那是我人生中吃到的最好吃的抻面，真的好过这家沈阳这么火的一家抻面。然后至此，可能是因为人先入为主吧，就我以为抻面的味道就该是那个味道。 没错。 然后后来人跟我说兰州拉面，然后抻面，我怎么吃着都不是我当时吃过那个味道呢、 对，你什么什么其他的那些都不对了， 了 怎么抻怎么弄都不行啊！就像我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奇怪，我为什么就喜欢吃朝鲜冷面呢？ 啊， 我都快变成朝鲜冷面杀手了啊！我只是冷面杀手，就是我吃的那个他们根本看不上。他们觉得黑乎乎的那碗汤，然后呢，又 是 黑 荞麦 的，对，黑荞麦。然后 我们东北人不吃那个的。 但是呢，后来他说我们带你去吃我们认为心目中的，不是朝鲜冷面啊，是不是延吉冷面，也不是朝鲜冷面，是我们心目中的韩国冷面，你尝尝。我说对，汤虽然是比那个更透彻更清，然后呢又更酸甜一些，然后呢就是面呢也比那更细一些，然后用料什么都讲究些，可是你让我吃冷面我只往那家走，因为我被先入为主。 对， 没办 法，我也发现就是对于一些可能在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些面，然后引进到其他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些改良，但是当地人就是因为这个改良的味道而知道这个面， 是， 所以之后的人生里再遇到的总觉得和它不是一个味道。 对， 就像成都人也会说到北京，你这火锅不正宗，你这跟我们那没法比。 那必须、 但我怎么觉得我们这儿的更好吃呢？ 是，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到了那儿以后你抱着很大的希望，就认为终于到了真正的红锅基地了，然后你一尝，这不也无非是这样吧，而且 所以 好像还不如我喜欢吃的。 后来我去成都真的不吃火锅、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更好吃的，因为北京的火锅已经达到了那个，至少我觉得有相同类型的。 当然有很多串串香里面的那个菜品还是可以。 不要再说了啊、不要再说了。 在北京你是找不着那些菜品的，那是你可以享受一下。 别说了。 比如说大脆兔耳朵。 哎呀 我这太残忍了，不能说啊。 藤椒馄饨 是 啊，这是我在成都特别难忘，我觉得在其他地方也很少吃到的。好吧，你一定要幸福。 你这馋了人半天，告诉人你一定要幸福，这都什么人？ 少等一个人走回家， você fez, coração, mas sem cuidado. Fez chorar de dor o seu amor, um amor tão delicado. Ah, porque você fraco assim, assim, tão desalmado. Ah, meu coração, que nunca amou, não merece ser amado. 聊过了一些能够让我们瞬间开心的美食之后哈，听到了一首波塞诺瓦风格的歌曲、 Sensitive， 还是你送我的那张盘啊，只是每说一次心里都恨得慌啊，你要不然你拿回去吧，来自 Miracle 啊、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对 啊， 对， 舍得舍得、人生呢要大方一点， 这里可全是我喜欢的，我就是基本上喜欢拉美爵士的朋友都喜欢的那些老歌都在这里边。 OK， 在此之前我们听到了一首何洁的你一定要幸福，对， 好， 无论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哈，你都有理由睡个好觉，明天早晨吃一顿美味的早餐， 对， 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啊，给自己一个自信的样子，对吧，今天就这样了，明天再说明天的， 对 不对， 你就算不清清爽爽，你看这就像我长发胡子拉碴，我也得有一个很朝气蓬勃的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对吧， 你是也是给别人问早上好吗， 我肯定的，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我还要感谢我们家老大，也许也一样要一块都是感谢我们家老二，他上这个，他自从他们出生或者以后要送去幼儿园的话，你每天早上都会可以享受到你每天早上遇到的街坊朋友左邻右舍，然后你会遇到的那些他的同学的家长们，那个久违了的，或者是之前其实你根本没有享受过的问早时光，你也知道咱们这个工作性质，原来咱们一般起来以后

说我想说的话。 对、啊。 而你这样的把我置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就没有台德是吧？ 不问了， 台上撅人。 不问了，不问了。 没办法了。 红人1645红，他还没睡，他叫做戴进1996。目前呢，他让我们的外场评论已经达到了2.04米。谢谢所有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一直让男左女右保有这样的关注度。 好， 让我真的相信了这档节目，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夜里会听，会在我们的市场占有率上有显现，才让我们免标啊。 GDP 吧，他说的。 在你的身边，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时间？我要迎着这窗外的光线，牢牢地记住你微笑的侧脸。我说了离别不会伤悲，这是我对你唯一的欺骗，因为我 be very nice, someone to love me right. That would be very nice, someone to understand. Each little dream in me, someone to take my hand, to be a team with me, so nice. Life would be so nice if one day I'd find someone who would take my hand and samba through life with me. Someone to cling to me, stay with me right or wrong. Someone to sing to me some little samba song. Someone to take my heart, then give his heart to me. Someone who's ready to give love a start with me. Oh yes, that would be so nice. Should it be you and me, I could see it would be nice. 这首歌呢叫做夏日桑巴，夏日桑巴，夏日真是已经过去了，秋日也过去了，来自 Real Combo 的 Summer Samba， 然后括弧里边还有一个 So Nice、So Nice 什么意思呢，就是 棒耶、 就是真好 真好 对，就真好， 英文就是 So Nice、 对， 在听歌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哈，就是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像我们在一辆列车上，在奔驰列车上， 哎，有这行进感， 一直在向前前进。然后等到音乐一停，我们上来的时候，就像到了某一站，对吧？然后突然之间，列车员 报站、 对，前方即将到达的是什么什么站？ 廊坊。 然后停车2分钟，请您抓紧时间啊，带好随身物品。等等等等啊，我们就登场了。然后随着这个动车高铁的这个提速啊，你会发现站越来越少了， 你又来了， 对吧？ 你要停的话，那肯定是耽误时间呀，是吧？那你还不是一站就到了。 我们的第40段也是这样的哈、音乐变得多了起来。 对， 我们基本上会2首3首的连放，因为毕竟夜已经很深了。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2米12了，这个时候包括红人，如果你累了的话都可以早点休息了。 谢谢戴静。 却养过火的爱情。 满意这个动静，这是第十二首，相当适合男左女右第四时段啊， 一首歌曲刚才为大家放完了。 难道说今天晚上你的任务也圆满完成了吗？ 不敢这么说啊，因为还有七分钟呢，不一定是你放歌还是我放最后一首歌。 夜已经很深了， 是 啊，十月已经过半了啊，这天气呢也马上就要走向霜降，而明天呢是农历的九月初九，就是重阳节。对，我们有时间的话应该 登高望远。 对，陪陪父母啊，因为这是老人的节日嘛， 陪着老家登高望远。哎，你让他们坐缆车上去，你自己爬上去嘛，对吧？ 哎，真的这个天气爬山还是非常好的哈，在北京反正还没那么特别的冷得不得了哈。 红霜叶啊，红于二月花的时候开始 了，枫叶都红了， 对 是吧？ 对， 红叶都疯了， 红叶都应该疯了。现在 是在这个冬季即将到来之前，就是当这个世界的颜色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给自己的内心多一点颜色啊，一些暖色调的东西。 香山的美景啊，今年还没有时间腾出来去看呢。 你老往游泳池跑， 要不明儿咱走一圈啊？ 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安排一些小小的不一样。 是， 这是今天晚上我带来的最后一首歌了。 哎呦， 我是指我方哈。 时光倒退760多年啊！ 哎，你为什么能听出这首歌是旧旧的感觉？ 那是，我就感觉就是时光倒退20年嘛。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吃一些福，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 有人问。